俄罗斯的塔斯社、新闻社、消息报、俄罗斯报、电视台第五频道等30多家主要新闻媒体，中国的新华社、中央电视台、伊朗通讯社、印度时报、印度国家电视台、日本时事通讯社和民主刚果全国主体思想研究委员会网站分别在14号和15号报道了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部发表发言人声明，声明我国军民超强硬应对意志。